北京现存有古树名木40000多株，它们是首都悠久历史的见证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经济和生态价值。预计将在今年6月底为古树名木换发新版的身份证，而园林绿化部门也还将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发掘北京古树的生态价值和文化内涵。66岁的贾平凹发布新小说《山本》。《山本》是贾平凹的第16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作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史诗巨著。故事发生在上世纪20-30年代秦岭腹地的倭镇，以女主人公陆菊人与倭镇枭雄景宗秀之间相互凝望、相互依存又相互背离的命运纠缠为主线，推演了一部宏阔壮烈又深情悠远的秦岭地方志。拍卖方面，2018年香港首轮艺术品大拍已经落下帷幕。相比去年多家拍卖行在香港的激烈角逐，今年的春拍卖家数无疑要少得多，基本上是苏富比、保利香港、嘉德香港在市场比拼。其中只有苏富比延续了强劲的势头，而保利香港和嘉德香港的成交都有大幅下跌。收藏方面，中国邮政集团发行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特种邮票。与此同时，中国集邮总公司推出了系列精美的《红楼梦》主题邮品，其中包括《首日封》、《辟贼邮折》、《红袖情长》、《书香红楼》和《红楼赋》等20多种邮品。来看国外方面，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目前已经为夏天的大展开始提前售卖门票了。展览的主题是对迈克尔·杰克逊在当代艺术方面的影响做一次全面的检视。对于这家正面临考验期的机构来说，美术馆也希望能够凭借杰克逊的魅力吸引来足够多的人流，并带动门票收入。不知道和迈克尔·杰克逊相关的展品到时候能否受到藏家的青睐呢？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大众汽车旗下的奥迪品牌日前宣布要在全球范围内召回116万辆汽车，原因是受影响车辆的一个电动冷却泵可能过热，或者冷却泵内部因为受潮而发生了短路，从而会造成起火的风险。这次涉及召回的车型呢，包括2013至2017款奥迪 A5 和奥迪 Q5 车型，其中2012至2015款奥迪 A6 车型，以及2013到2016款的奥迪 A4 的车型。生活中呢，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买得起车养不起车，说的就是有一些车后期的养护成本太高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26号发布最新一期汽车零整比系数研究报告显示，在100个样本的车型中，北京奔驰的 GLC零整比系数最高为 667.04%， 而北京现代的 iX35 是最低的，为 172.37%。 零整比系数是一个直接反映养车成本的指标，它是汽车零部件与整车销售价格的比值，零整比的系数越高，意味着汽车后期的维护保养成本就会越高。目光转向菲律宾，菲律宾中部旅游胜地长滩岛从26号起正式关闭了，进行为期6个月的环境整治。闭岛期间，国内外游客一律禁止登岛。根据菲律宾旅游部发布的公告，长滩岛关闭期间，只有持特别身份证明和通行证件的岛上居民、工作人员和酒店业主可以获准上岛。另外，任何船只不得进入长滩岛3公里水域之内，只有岛上居民才能在指定的水域游泳。菲律宾政府向长滩岛派遣了约600名警察维持秩序，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也将向长滩岛派遣2艘船只、3只充气船和约100名海岸警卫队员来协助维持秩序。肯尼亚红十字会日前表示，由于3月份以来持续大规模降雨，肯尼亚多个地区发生了洪涝灾害，目前已造成21万多人流离失所。最近要去肯尼亚旅行的朋友也要提前关注一下当地的情况了。串流服务首次成为了音乐行业最大的吸金利器。串流服务可以提供线上即时影音播放， 英国广播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串流服务一共创造了71亿美元的收入，超过了 CD 和黑胶唱片的销售收入。数据显示，订阅串流服务的人数超过了 1.76 亿，这个数字在此前一年为 1.12 亿。国际唱片工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音乐市场规模达173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在2016年为157亿美元。欧洲航天局最新发布了涵盖17亿颗恒星的银河系探测数据，这是迄今为止详尽的银河系漫游指南。人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个人电脑体验三维互动银河系地图，还可以通过虚拟现实头盔来体验盖亚探测器视角的银河系。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表示，为了满足五一假期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铁路局增开了北京去往西安、哈尔滨等方向的旅客列车。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或通过车站窗口、火车票代售处，以及拨打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订票电话95105105来购买车票。京张高铁昌平站将于下个月启动封站改造。根据目前的施工计划，京张高铁全线预计将于明年8月试跑，明年底正式开通运营。今年65岁以上本市户籍的老人将可以免费接种23届链球肺炎链球菌多糖疫苗。目前呢，全市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可以预防的疾病已经达到了17种。随着新升级的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全面落地，今年年底前将可以提供手机 APP 的预约接种、个人信息查询和常见问题解答等服务。那么本市65岁以上的户籍老人将可以免费接种23价的肺炎链球菌多糖疫苗。2018北京国际车展正在新国展举办，展会将持续到5月4号。这次车展，新能源汽车是挑大梁的角色。今年不光有很多专门做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就算是传统的车企也都有自己的新能源车型。4月29号到5月4号是北京国际汽车展面向公众参观的日子，届时呢，您可以到现场来感受汽车行业的新趋势、新变化。五一假期，20项内容丰富的文化展览也将亮相市属公园，在颐和园、天坛、北海都有原藏文物展。今年展出的文物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升。颐和园增加了原藏文物精品展的数字互动展示区和互动体验区。另外，天坛公园走进斋宫、景山公园的关帝文化展、中山公园的梁漱年先生松石友山水画展、紫竹院公园的钧瓷进京交流展等等，这些展览都是在五一假期首次亮相。受可能出现的大客流影响，公园门区的手机网络信号容易出现通信缓慢。为了保证游览时间，建议游客在网络上完成购票，截屏保存购票获取的二维码，在门区扫码快速入园。延庆世园花宴美食节昨天举办了，拉开了五一小长假的旅游序幕。世园花宴美食节继第六届归州牡丹园文化节，也是北京世园会优质旅游产品的首次推介，推出了三条世园主题延庆精品旅游线路：品一顿花宴，游一天世园，住一晚花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延庆旅游网来查询具体的详细情况。旅游进入旺季，不少消费者会选择周末进行一日游等形式来放松休闲。工商部门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择一日游消费的时候，应该注意查看旅行社是否具备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和旅游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务必认真阅读旅游合同内容，看到不符合旅行社条款规定的合同内容要及时指出，避免日后因为约定不明确而发生纠纷，从而保障旅游的质量。 走进通州博物馆，这里是一个有故事的院落，这里记录着运河的历史，

哎，这个也特别珍贵。 嗯， 哎， 所以老百姓说北京是飘来的，指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从这个外地运送过来的， 对， 是吧？ 就是建设北京的这些建材呀，都是沿大运河， 金砖呀、巨型的石料啊、巨大的黄木啊，这些都是这个运来的。 对对对。 还有每天供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军民日常需要的丝绸、食盐、茶叶、漕粮等等等等，都是沿着大运河北上。 对。 直接运到北京来，所以是飘来的北京城。 哎，对， 嗯，那我们先还有一句话经常说的是，这个路程，先有这个路程，再有通州，是吧？ 对，现在这个路程呢，就是三点水路程呢，应当是准确的说，就是通州现在的一个建制的 镇 叫 鹿 城 镇。哦， 对，它有一什么的特点呢？就是汉代通州。建的这个路线古城，这个遗址就在现在的鹿城镇， 嗯， 这个古城村，哎。 这个、那么先有路线，后来有通州这个名字是吧？ 对，又从时间上来说呢，路线是汉代的， 嗯， 通州这个名字是金代的，所以可以说呢，先有路线，后有通州。 嗯嗯、 哎， 那么这个我们在西汉初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的时候，这个路线实际上就已经在这个通州设置了哈。 对， 当时叫渔阳郡。 当时它为渔阳郡下边的一个县、 哦、县就属于渔阳郡哈。 对、哎， 距今2200多年的历史了。 嗯， 后来这个据说这个通州的举人刘希信还做了一个这个考证是吧？ 对，他当时呢对路线古城遗址进行了实地那个踏勘，然后写了一篇文章叫《路线古城考》，收在他这个《路线考古录》一书中。 嗯。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这个当时这个路线这个古城啊，这个东面、西面、北面，三面的城墙还都有残存，南面没有了，因为南面接近官道，所以它那破坏的比较严重。 嗯， 啊，这在日下旧文考引述通州志，古城在城东8里，堪塘乡周围4里，相传为前朝驻兵之处等等，这些都有记载。 嗯，那么这几年的这个路线遗址的这个考古的发现是什么呢？ 从2016年开始呢，然后至今的这个路线古城遗址考古， 嗯， 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进行，啊，现在已经定为那个城市那个北边的路线古城遗址公园，啊，准备要还要建那个博物馆进行展示这些出土的一些地下文物。 嗯，那么实际上这个通州实际上是就是这个如果是从北京这儿。整体来看的话，石景山是有个西古城，通州是东古城，是吧？ 对，然后在这个长安街延长线上呢，百里长街上东西有两个古城， 嗯， 啊，这是北京一个特点。 嗯嗯，那么通州的这个漕运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通州的漕运，北京的漕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因为当时修长城。啊，沿那个水路，有些是自然水，利用一些自然河道。 嗯， 啊，这可以讲说北京，这个，漕运的一个开端，啊，但是通州明显的这个漕运的开端呢，应当从这个，元明清，啊，那在隋代的时候呢，大运河北端，涿郡这个沿这条河呢，沿通州的南部就已经经过，啊，现在的。通州的南堤北堤就是明显的当时隋代大运河的一个城市这个农村发展过程的一个见证，从地名也可以领略到隋代大运河在通州的这个经过。 我们的网友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网友杨大球说，那古代漕运都运什么呀？粮食吗？就哪些物资需要运到北京呢？其实我们刚才说到飘来的北京城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其中的一小点哈。 哎，飘来北京主要指明代以后， 明代以后 建设北京城的时候，这些建材 早就是这条道应该是运过很多东西是吧？都有什么呀？ 嗯，它主要是运的漕粮、运兵。 嗯， 哎，漕运主要指运漕粮。 嗯， 哎，给京城的军民百姓。 主要是粮食，那其他的还有吗？ 像那些百货也有。 比如说有什么呢？ 珍贵的，比如食盐，哎，它是军需的啊，这是很重要的。 嗯，还有吗？ 像那些那个茶叶。哎，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的，哎，啊，衣食住行，像那个那个丝绸，哎，这些都沿水路啊， 嗯， 包括那个那个南方的戏剧，哎，京剧也沿这条河北上，哎， 人们沿这条河北上哈， 对，

胡同、 嗯、就原来是九条胡同被截成了半截是吧？ 对，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个就是、啊、是八条、 哦、 八条中间呢有一中街，南北中街，把这东西向的这个这条胡同呢给穿成那个一分两一分两截。 八条不是穿成两截，是十六条。 十六条，十六条边上还有一条叫北二条。 哦， 北二条是半条胡同，然后还有一条胡同的名字就叫半截胡同，所以也复合了十八个半胡同。 嗯、 哦，但是通州人就是泛指这个南街这一片胡同。 嗯， 因为南街东西都有胡同了，现在主要集中在这个东面这胡同。 嗯， 一说十八半截胡同，就代表通州这个城市的胡同的文化的记忆。 嗯，然后这个。还有就是刚才说这些都在通州文庙现在展出是吗？ 对，现在通州文庙那个东吴那个大展厅啊，专门为这个通州这个胡同啊记忆做了一个图片展。 嗯 嗯，现在正在展着。 通州文庙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一看的地方，是吧？ 对，通州文庙啊，历史比较悠久。 嗯， 那个像咱们国家的那个曲阜是孔庙，叫家庙。咱北京那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呢，这是国家庙，国庙。 嗯， 哎，但是咱们通州跟北京这个孔庙、国子监博物馆有一个渊源，就是都是元代建的。 嗯， 通州这文庙呢，比北京这庙还要早建四年，我们是元大登二年建的。 嗯， 哎，历史很悠久。嗯， 通州有三庙一塔之说，是吧？ 对， 说是这个。就是如果是不到三教庙就不看燃灯佛塔就不算到过通州，所以刚才这个文庙是这个三教庙这个之一哈，还有这个佑圣教寺和这个紫清宫是吗？ 对，它是就是在通州北门，嗯，北门内呢，北大街西面呢，它有当时有通州的衙署， 嗯， 有这个文庙，有燃灯佛舍利塔，佑圣教寺。有道教的紫清宫，有这个西海的这个葫芦湖，啊，这些呢都是通州的北城的这个著名的景观和景点。 这个文庙里供奉孔子，然后佑圣寺呢供奉燃灯古佛，然后紫清宫供奉太上老君，这三座庙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个释道儒三家，所以叫三教庙。 嗯， 是有这么一说吧？ 前几年这么说，现在说叫一塔三庙， 一塔三庙 比较准确。因为在文庙的后面，它文庙有一个后墙，后墙的后面是西塔胡同。 哦、 西塔胡同是上面坐落着佛家的佑圣教寺跟道家的紫金宫。实际上，这三个建筑是各不相干的，但是很近邻的一个建筑。 嗯， 前几年叫三庙一塔，因为都走一个门。近几年呢，随着运河文化的这种研究深入呢，胡同文化里面的西塔胡同。就出现了。出现之后呢，现啊、历史上有，啊、现在呢就没有。没有之后呢，如果说，三庙一塔，这个应当比较准。 啊、哦，好、嗯。那么说到这里呢，最后就是除了逛一逛，然后刚才还有您介绍通州那什么小吃，小楼烧鲶鱼、 嗯、 是吧？ 小楼烧鲶鱼，大顺斋糖火烧 啊， 还有腐乳 啊、 也都很有特色。嗯， 所以通州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一逛的地方哈、 哎， 有很多历史的古迹。来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三道题的答案要给大家公布了。 走进通州博物馆，这里是一个有故事的院落，这里记录着运河的历史，承载着通州变迁的政务。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走进了通州博物馆。通州乃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自古为京师屏障，陆路水路连接东北及江淮各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有重兵屯守，历史境内发生大小战事200多次。元军攻占金中都，通州即为重要通道，明军沿运河北上，清军越山海关西来，以及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日本侵略铁蹄经通州而紧逼北京，像著名的八里桥之战就发生在通州八里桥处，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了解通州的历史文化就是了解北京的运河文化，了解北京的文化变迁。那么通州呢，我们博物馆是一个好去处，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到这里来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也能够了解通州的风韵，也能够更好的感受通州的变化啊。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通州博物馆的这个党支部书记任德勇任书记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让我们了解了通州，了解了北京的东大门。任书记，谢谢您。 好，感谢您。 嗯，也祝您